嗰個怪嬰要害你哋咧？嗱，如果我哋咁睇法嘅説話嚇，即係當初你哋都有個緣分見到佢，咁但係點解要影響到你哋咁多個可能本來係個高材生嚟嘅，咁到而家嗰個命運坎坷，點解咧？你有冇諗下一樣嘢咧？ 事情要分开两头嚟睇嘅。我哋觉得咁样嘅生活，我哋觉得系好苦啫。一个始终一个凡人，我哋一个凡人觉得系冇钱喺个袋度，或者冇啲风花雪月嘅生活过，觉得苦啫。但系而家咁样喺苦中去到奋斗，喺人生里边实实在在咁做嘢，苦实做实干咁样，呢、这个未尝唔系好事。即系翻心谂翻一层，如果用其他宗教嘅思想嚟谂，系有得亦都有失。我哋有咗既然。大头鬼已经俾咗我哋一种可以讲话异乎常人嘅能力，而我哋喺物质方面系比人哋贫乏少少，我觉得呢个系呢个好公平嘅吓。咁亦都嚟讲咧，咁喺我呢个听到弦外之音嘅朋友透露翻咧，师傅，因为我哋而家都系叫咗主宰我哋生命嘅人，叫师傅，姑勿论叫佢系。魔鬼又好，大头怪婴又好，我觉得佢哋支配咗我哋嘅人生，我哋叫做师祖噶啦。咁同佢透过沟通就系话咧，我哋而家嘅生活系过度，系片面，系过渡期嘅啫，唔需要介怀而家嘅嘢，因为人只有过去，系冇将来，系冇现在嘅。现在我而家同你讲紧嘢，一秒钟之后已经成过去嘅嘢嘅，将来嘅嘢亦都系更加虚渺，一日一日咁去，将来系永远冇尽头嘅，所以将来亦都系唔存在嘅，只有。过去系实实在在发生咗嘅嘢先喺度嘅，正如我哋日间嘅生活系觉得可能系好肚饿、好唔开心，但系喺个梦境里边，可能系偏偏最开心系我哋呢班人咯。 咁但系嗱，我想问你，譬如话你得到呢啲能力咧，你相唔相信话系特登俾你嘅能力啊？咁会唔会有个类似好似举例任务啊，或者其他嘢一定会要做嘅咧？系而只不过未做啊，定系点样咧？你觉得？ 我觉得呢个历程嚟嘅，因为呢、這个。如果讲嘅层面亦都好远噶啦，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劫数啦，人生嘅劫数啦，即系等于我朋友亦都同我讲翻，世界上咁多宗教，究竟边个神系真神呢？其实真神只有一个，而家咁多个教派亦都只有一个教派，而系人轮回落到唔同嘅层面，落到唔同嘅人生嘅时间，入咗唔同嘅教派，经历翻唔同嘅遭遇咯。呢个就轮回啦，可以话嗰啲宗教冲突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大家可能喺两世里边两个教都入过，曾经经历过两个教嘅教徒，咁呢个就系人生嘅洗练咯。当你循环咗呢个劫数，你就会成正果咯。 但其实你只咁睇法，会唔会都觉得系俾咗一啲嘢你嘅？正如你话可能系过唔到十岁咁，但系而家。喺咁情況之下咧，其實好可能就已經俾咗你一個人生裏邊咧一啲 extra 嘅嘢，一啲 bonus 嘅，你係咪咁樣睇法咧？ 我覺得係咁嘅，我覺得係即係既然係有緣遇到佢咧，如果係十歲都過唔到，咁佢見過嚟做咩啊？冇咁嘅必要見過。我覺得我見到佢呢個係可能係唔知咩理由，亦都唔可以純粹話緣分，可能係純粹係意外遇到佢，遇到佢佢而知道我有。个身体里边有啲咁嘅缺陷喺度咧，见到佢，我嗰时已经9岁啦，见到佢之后10岁过一年就已经系埋咗单啦，咁佢冇见过必要，系嘥咗佢嘅能量，嘥咗个机缘喺度，所以我觉得嚟讲咧，可以从缘嗰方面嚟睇，亦都可以讲后半部嚟睇，就系佢见到我之后要改变我嘅人生。 咁即系你都相信呢个大头怪婴根本就主宰紧你哋到而家为止，同你哋14个一齐喺度生活紧嘅，可以咁讲吓？ 可以咁讲噶，因为我哋心里边而家咧日直日直咁样经过咗呢20几年嘅洗练嚟讲咧，好多嘢系从任何角度揾唔到一个正常嘅答案，而从翻喺大头怪婴嗰方面千丝万缕咁去谂翻落嚟咧，觉得嗰个路途就系由见到佢开始，既然得到一个好既然嘅。额外报酬就是一些超乎常人的稍为优胜的条件，但是一路下来就变了在会考的时间完完全全得不到受惠，那就开始的生命的历程就是走向一个那个铺排的方面，是一路一路走回现在的人生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冥冥中的主宰安排。 其实有没有后悔过当日去见到他呢？或者你14个如果不是当日见到他的，会唔会件事会可能顺利啲啊，冇咁曲折啊？而家谂翻转头， 觉得点样？其实， 我觉得都唔觉得后悔嘅，因为就算我而家可能系走一个好顺风顺水嘅路咧，可能生活系唔系咁充实，或者系唔系咁开心咧，亦都不得而知嘅。有钱唔一定快乐嘅。 嗯，咁但系你亦都知道咧，嗰、那个即系顺风耳嗰位朋友嘅话咧，都系到而家都有沟通嘅，在于呢一个大头怪婴嗰方面嘅力量咁样。咁但系而家同你哋倾啲乜嘢咧？藉住嗰个把口嘅话， 佢可以，因为佢而家咧。我朋友就佢都好无奈，因为佢话而家都基本上咧系利用呢种咁嘅能力咧去搵翻少少生活嘅，因为佢而家都系有时同人哋 预测 一啲嘢，或者甚至乎寻失物啊嗰啲咁嘅嘢，对佢嚟讲就系食菜咁食嘅。咁啊，佢亦都嚟讲，佢话既然系行到呢一步嘅，咁亦都可以用翻呢一方面去做翻啲有建设性嘅嘢嘅咁样。 因为其实可能回归翻社会会唔会系咁样啦？可能系一种嘅使命嚟嘅，佢做嘅呢样系帮人，系咪咁样睇法咧？ 系啊，佢同埋讲咧，佢话可以预测一啲将来嘅事，但系系即系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记得到嘅咧，佢就不妨可以透露一下，或者系大家有兴趣想知啲咩话题嘅时间咧，系一啲比较大路啲嘅嘢咧，就唔好问一啲系私人啊，或者系纯粹图利嘅嘢，或者系问六合彩几多个号码，我谂呢啲好难答到俾你嘅，或者社会性一啲嘢啊，或者一啲主流性嘅嘢啊，系好快有答案嘅嘢咧，而个明个情况唔系咁明朗嘅咧，咁佢会答到俾你。因为如果好明朗呢、這个，我谂系冇答个必要咯，呢、這个系。 冇錯， 但係嗱，譬如好似佢咁樣，都有種嗰個力量喺度啦，可以回饋社會，即係會唔會係個大頭怪嬰嘅？你信嘅話，可能係安排定咁樣俾佢做。咁但係你哋咧，譬如好似你自己過目不忘咁樣，可以會唔會做到啲咩嘢咧？如果有個目標嘅話， 這個我諗喺某層面方面係有好處嘅啦。譬如話係對過去嘅事啊記得好清楚啊，對我個人或者係我身邊發生嘅事好清楚，係清清楚楚嘅，甚至乎知道而家係幾十年後，我仍然係一字一。筆一目一草一目我都記得好清楚嘅，咁呢個對無形中對我將來係做某方面嘅工作，例如話係歷史收集啊，或者係做一啲文書方面嘅嘢，係作為一個見證或者矯正或者係一個證稿嘅嚟講，係一定嘅幫助嘅。 其實我哋真係聽咗你咁耐啦，關於譬如你由你六幾年見到呢個大頭怪嬰到而家嘅人生有種轉變啦，咁我都想多啲理解佢當時嘅環境，睇下或者我哋之後啦咁再聯絡翻你，又或者同埋你一啲朋友咁樣啦。如果你去翻現場嘅説話，你會唔會再感受到啲乜嘢咧？即係我哋一齊去個地方啊！ 我諗個現場咧變化就唔係好大，但係可能嗰、那個當年運大頭怪嬰嗰個石屋係可能已經係用咗第二個用途，或者係已經係將佢拆咗嚟做停車場都唔定，因為嗰個地方我曾經經過，見到景物如舊，係冇改變嘅。但係其他嘅稍微細嘅建設咧，有冇改變就仲未知嘅。 嗯，嗱，對你呢個成個大頭怪嬰嘅一個感受嚟講啦，咁多年嚟啊，咁其實你今次藉住去講咗出嚟嘅話，個原因會在於乜嘢咧？都同大家分享啊，定係點樣個感覺咧？ 我純粹同大家分享咧，就唔好話太過係執著話靈體。或者是鬼是人，我觉得俾你见到嘅嘢唔係人，就係身外之物，係一个第三个空间以外嘅嘢，唔好在乎佢係人係鬼係乜嘢嘅，只係对自己係冇害嘅，或者係能够遇得到嘅，呢个就係缘分囉。 咁我哋都好多谢 Jackie 啦，一年几晚同佢倾咗咁多呢个话题啦，亦都系你自己人生。所以我哋好希望喺好快脆里面，即系甚至乎同你一齐去翻个地方，去理解翻究竟系一件咩事嘅开始咁。我相信好多听众会想知道呢样嘢，我哋即系期待啊，期待呢样嘢嘅出现，等大家多啲知道个地方，理解啦，咁样好嘛？ 唔该晒你 Jackie， 好多谢啦。中嘅。